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27集。 喝到半夜快12点了，话题越发伤感，说到过去谁谁执行追捕任务，小巷子抽冷子一枪就牺牲了，最后还拍拍陆延辰腰那里。 哎呀，就陆队这儿，掩护下边人中过枪。 陆延辰用胳膊肘将那人撞开，不想让他再描述，岂料那人没领会清楚精神，会错了意。 对，嫂子早该见过，当家当家。 如果将这颇热情的招待晚餐用一小时来划分，归晓真是前59分钟听得心惊胆战，各种后怕，后一分钟直接被搅进了粉红午夜场。幸亏那人很识相，看时间晚了，将两人送到住的地方。20几个白色的蒙古包沿着草地上一条小土路左右罗列下去。 来，倒数第三个啊。 人家交代完让了路，总不能把小情侣一路送到蒙古包外吧，适当的该避就避。 哎，我去帮我妈算账了，还有陆队啊，马厩都在那头，你想骑啊自己挑去啊。 陆延辰顺着他指的方向望了一眼，等人离开，归晓跟着陆延辰走到蒙古包外，在他掏钥匙去看小红门时，小声问：“ 这里边几张床？” 陆延辰战友热情过了火，闹得他行李拿过来了，自己却还没进去过。陆延辰将钥匙在手指间转了半圈，归晓还在等他答话，陆延辰将手扣在他脑后，用后背挡着草原上的夜风。归晓向后让了让，陆延辰一手将钥匙插进锁孔，用手掌将归晓向自己的身上压过去。归晓拼命祈祷不要有人突然从某个蒙古包出来，陆延辰一言不发地俯身去亲他。陆延辰比门框要高得多，低头弯腰将归晓半推半抱进去，归晓被他亲得透不上气，小腿撞到床边沿，摔到床上，隐隐能够听到外头有男人女人的笑声，不知是不是如他们一般的小情侣夜游草原回来准备做点事儿。陆延辰突然松开他的唇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 行吗？ 属于男人的低音，既压迫又粗粝磨人，压得归晓能听到自己心脏的每一下起搏。归晓也睁开眼，明显还没适应黑暗的空间，嘴唇微微张着，带着淡淡的水光。陆延辰仍旧在盯着归晓看，没有动。外头的声响没了，归晓的心跳声似乎也没了。 嗯，你当初亲我又没问。 陆延辰呼吸缓且重，没有再说话。两人滚在抖开的棉被里，衣服被汗弄得发潮，起初不觉得，等都脱了觉得冷嗖嗖的，四脚透风，又是冷又是热的。等了半晌，陆延辰掀开棉被，光着的上半身腹肌分明可见，低俯下胸膛哀上归晓：“ 你怎么没都脱完？”“ 忘带了，不安全。” 刚下床去翻行李袋，可看归晓用棉被遮着脱衣服时就反悔了，找都没找，退下了衬衫和长裤就钻进了棉被里。薄薄的汗摩擦着两人的手臂、前胸、后背和腿， 对陆延辰来说，干干净净在怀里抱着的龟小存在感太强，不做也停不下来。这一夜，龟小数次问他：“ 陆晨，你要是真忍不住……”“ 没什么忍不住。” 陆延辰翻身又把龟小按到身下，有个词怎么说来着？饮鸩止渴。天快亮时，陆延辰穿回外衣长裤，用棉被将龟小裹了个严严实实。龟小被他摆弄了整夜，脸皮也被磨得厚了些，隔着棉被去摸他身下，想判断他是不是还想做。陆延辰眯着眼，用一种你别没事找事的目光斜着看他。 睡不睡？ 陆晨，你过去自己解决的时候，脑子里…… 龟小用额头去寻陆延辰的肩窝，找到了靠上，像蚊子似的小声在他耳边说：“ 想你。” 陆延辰闭眼休息，答得痛快。龟小就是想问他过去有没有惦记过别的女人，陆延辰听懂了。 什么样的？穿什么衣服？ 不穿衣服。 啊，你又没见过。 龟小抿了抿嘴唇，微张开嘴想说什么，又不自觉地抿了抿唇。陆延辰呼吸间的热量就在他额头上，时重时轻。 想想就知道了。 龟小的手在他后背上抚来摸去，触到那个昨晚碰到十几次的地方，不吭声了。陆延辰反手过去，扣了他的腕子。 反恐的人，带伤很正常。 这并不是夸张的说法。在他们中队真没有一个不挂彩的，就在去年某个新来的小战士受训时摔伤了腿，还挺高兴，扬言终是受过伤，敢坦荡荡地说自己是这个中队的了。指腹下明显凹凸不平的一块皮肤，龟小抚过去又绕回来，仿佛在那上边打着转，毕竟是伤过的地方，和别处触感不同，而陆延辰自己被碰到的心理感觉也会差很多。陆延辰喉咙像是抽了整夜的烟，干涩还发痒。龟小在他衬衫领口蹭着眼睛和额头，半晌仰起来看他，红红的眼，不知是蹭的，还是真想哭。 你当初非要当兵，怎么说也不听，受这么多苦。困了，睡吧。 明明挺冷静的，可就是不争气的酸了鼻子，声音也有些抖。龟小怕陆延辰看出自己不对劲儿，翻身过去，盯着视线正前方掉了漆的桌子腿儿，想着空缺的十几年，又想无数次有意无意的了解到的反恐战士的消息新闻。思绪多又杂，偏偏陆延辰还不说话，房间里静的龟小连自己的呼吸声都能听到。他一晚没睡又头疼，没过一会儿迷糊起来，却被外头那对小夫妻吵得清醒了。女人的嗓音特别高，顺着缝隙就飘进了这个蒙古包，在抱怨着那个男的是疯子，大冬天的非要来草原玩，人家都是夏天来，冻了一晚上简直要冻死了。最神经病的是还要看个什么日出，日出个鬼。床微微地颤了下，陆延辰下床走了，摸到外头战友在伺候他养的马。陆延辰走过去，用手抚了抚那马的栗色鬃毛。 哟，和嫂子吵架了？ 除了这个原因，人家还真想不出老婆还躺在热炕头上，大清早的男人出来能干什么。陆延辰将缰绳无声地接过来，翻身上了马，勒紧缰绳，低喝一声，冲进了深邃的血液。这里才是陆延辰的地方。过去的陆延辰年少却无力轻狂，被原生家庭和生活碾碎了所有自尊和方向，无人引导，无处排解。生而为人是为了什么？他需要找一个出路，或者说是去路，所以他走了。边关十余载，拆过数千专业的不专业的自制炸药，见识过各种暴乱，追捕过穷凶极恶的逃犯，双手有血却心中坦荡，这才真正是脚踩黄土，找回了自己骨头的重量。风掠过汗津津的背脊，滑下去，在耳边打着悠扬的风哨子，绵长而动听。零下二十几度的雪地上策马腾飞，完全没有冷的感觉，不受任何羁绊，一路向南。归晓等了好久，也不见陆延辰回来。他将自己裹成个粽子，围巾包着大半张脸，冒着风出来。灰青色的天空还残留着一丝光亮，这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。昨夜喝酒兴起烧的篝火差不多也熄了，剩了灰炭。风过去，暗红的火星伴随着灰一飞，飞出去老远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